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静心同行，共赴荣耀。广汽传祺现入驻房山澎湃汽车公园，即将盛大开业。详询北京长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电话89368777，89368777。 959资讯快报。 近日，保定市21个县市区供销社主任、市社机关各处负责人、市社直属企业经理在保定市供销合作社领导带领下齐聚涿州，与涿州市副市长陈俊及涿州市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人一同，对涿州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成果进行观摩考察。近年来，涿州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环境支撑战略，全市生态环境改善的效果越来越显著。涿州电视台从即日起开设蓝天行动访谈专题栏目，营造打好蓝天保卫战的浓厚舆论氛围。为此，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崔勇就蓝天行动接受涿州电视台记者采访。据悉，本局对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市委市政府开展创建工作立足市场监管职能，负责维护市场秩序，落实广告法相关要求，确保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畅通，有效打击预防传销等相关工作。按照涿州市委市政府关于转发省市主要领导创建文明城市最新指示精神的工作要求，推动本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营造文明有序的市容环境，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城区内占道停放、无人管理的僵尸车开展了一次专项清理整治工作。近日，涿州市林家屯镇组织召开专题会，传达学习市委七届二次全会精神，部署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相关举措，为全镇下半年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凝聚了合力，指明了方向。近日，涿州市孙家庄乡召开两围治理七代煤工作推进会，传达了全市清理违法占地专项行动动员大会精神及市委书记王艳青和市长陈宇的讲话内容，并安排部署了孙家庄乡两围治理的下一步行动。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涿州电视台携手佳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 这里是好音乐九九啊，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这一首歌啊，来自听众像花点的一首歌，来自郝云演唱的《活着》，里面有句词啊，匆匆张张，慌慌忙忙，每天啊都在匆匆忙忙当中度过哈。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呀，生活过得很匆忙，很慌张，然后过得很充实，这样的话我们的时间就会过得很快。有一句话就是过了礼拜三就是礼拜天，每次到周一的时候啊，就想啊，什么时候能过周五啊，什么时候能过周末呀，觉得好漫长啊。今天呢已经是礼拜二，礼拜二的下午了，很快是不是？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啊。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应该去真实爱你两个字，是对自己矜持，也或是讽刺，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出事，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购买产品了。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二个产品呢，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在北京啊，每年口腔呢有四家牙科门诊，美团价格呢在66块钱一张的洗牙卡，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5块钱一张，只有45块钱一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 回忆中想哭一个人太孤独。 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刚才听众唯一点了一首歌，来自马天宇演唱的《烟花的光芒》。 Thank you.

这一首歌来自听众天宇天成点的，来自林忆莲演唱的《我坐在这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啊！互动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南风3级，预报有雨，也请听众明天记得带好雨具。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也请安排好出行计划。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晴天》。 像计划般试着掉落，为你翘课的那一天，快乐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天，你怎么看不见？可是的下雨天，我好像在另一边，你身高失去的影体我还留着，好想再问一遍，你会等待还是

全心全力坚持到底。